最近在湖南长沙市中心医院大厅的一个女婴病情危急，妈妈不知所措，一名女医生发觉后抢走了孩子，两分钟之内冲到了抢救室，目前女童已经转危为安。女医生在采访中表示，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们的初心就是救死扶伤。临近年底了，突然感觉到这些坚守在岗位上的人非常的伟大，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一个赞。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他的手掌是否有点粗糙，下巴的双像个人的吻，刚被他拥抱会是什么情况，双手环绕，舍不舍得睡着，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 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转一转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哭闹拥抱。他的双脚沙滩上的不好，肩膀线条像冰山的脚，衬衫里的腰什么都撑得老嘴角，微笑看来可靠的笑，谁的唇能变成我的脸庞，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转不转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哭闹拥抱，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太阳下他的汗什么味道，脚跳线忘掉，浪漫一次的好。文雅的秘密，那浪漫的剧情，那狂妄成长的 fantasy， 那人就该压抑。粉红色的秘密，不出再看熟悉，渴望的亲密，究竟躲在哪里？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哭闹拥抱，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太阳下他的汗什么味道，把无聊的脚跳线忘掉，浪漫一次都好。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头穿过阴谋，变成了后疼过的心都感动。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出发，让我唱起这首歌，感受。 清楚地看到我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最强势的明星私话，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娱乐没有圈。 OK， 这里是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随着除夕日益的临近，2017今年的央视春晚也进入了全面的初次阶段。近几天在上海出席活动的胡歌就已经亲口的确认接到邀请，将同靳东、王凯一起登上今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央视春晚相较于往年推出了 VR 的全景直播，观众届时下载央视客户端就可以看到 VR 版的春晚。另外，今年春晚不再有红包大战，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一起看节目。而据了解到呢，本次王俊凯呀、王源呀、易烊千玺这些 TFBOYS 也让搭档鹿晗傅园慧带来一场特别的开场秀。看到这样的明星阵容，应该有很多粉丝会狂热的尖叫吧。 这里有最新的资讯， 最强势的明星四块，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娱乐没有圈。 OK， 我们继续今天的娱乐没有圈。说到央视春晚节目，在2017年央视春晚，今年呢还会出现一个网络上的所谓的红人，也就是歌坛明星红人薛之谦。薛之谦曾一度的表示，为了让今年在央视春晚上的歌曲更加的好听，爱搞笑的他还担忧自己在歌曲的方面忧伤的情歌过多，会给大家带来不好的情绪，大过年的万一把人唱离婚了就不好了。其实我只想说，薛之谦你真的是一个段子手。近日呢，有媒体爆出冯绍峰与林允已经分手多日，网友爆出平安夜的时候，林允疑似在朋友圈回复别人我是单身狗，让很多人猜测人鱼恋尚未公开就要玩完。媒体通过知情人士王女士得知，冯绍峰和林允已经分开一段时间了。至于分手的原因，知情人士表示新鲜感过了，炒作也过了，粉丝和行业内的人士都不太认可，他们本身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分手很正常。看来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人鱼恋分道扬镳，仿佛在娱乐圈里分手是一种家常便饭哟。近日范冰冰因为不雅的坐姿遭到网友的批评，被墨镜反射出卖了。台湾媒体爆料，范冰冰热爱自拍，无论是素颜还是带妆的状态，走到哪里拍到哪里。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坐飞机的自拍照，当中一张戴墨镜的照片引来了网友的不满。原因是从范冰冰墨镜反射当中可以看到，她把左脚踩在了前面的座椅上，部分网友直接炮轰她动作太不优雅，被指责作为当红明星应该以身作则，不该把脚放在椅子上。而对此呢，范冰冰并没有过多的回应，但许多粉丝都为她跳出来平反。大家都认为人家休息放松时干嘛放大，头等舱的座位本来就是前面有一个椅子可以放脚的，艺人确实挺累，一点点缺点就被无限放大，真的是好讨厌哦。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想在哪里最高 999是有条不紊 FM999 是温文尔雅 FM999 是雍容华贵 FM999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OK， 这里是 Club Life。最近呢，处于中国泳坛风口浪尖的宁泽涛与中国泳协交恶时，曾经撂下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目前呢，貌似在办理转会的手续，可能会去新加坡。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之后呢，可以说是爆炸性的。不过我觉得，像宁泽涛这样的公众人物，如果选择退役或者是转业，一定会备受关注。这其中的手续或者在面对媒体的压力时候，有关方面未必会让他轻松地造成相关的手续。我只能说，年轻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吧。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于蔡依林 Dr. Jolin。 找到另一颗心上

手， 引领乐坛最巅峰， 引领乐坛最巅峰。 积极尽享全球最热榜单，全球音乐红歌榜。这里是全球音乐红歌榜，我是杨威，一起走进今天 Top 3排行榜。Top 3 Glad You Came The Wanted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came Top 2 Mipes Moonfire Top 1 Sorry Justin Bieber Top 1歌曲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 Sorry Sorry 是 Justin Bieber 在美国公告排行榜榜单当中的第二支冠军歌曲，这首歌曲呢同样拿下了爱尔兰、丹麦、荷兰、加拿大、南非、斯洛伐克、瑞典、英国等等在内的13个国家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冠军宝座。2016年呢，这首歌曲获得了公告牌音乐奖最佳销售歌曲奖项的提名，表达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某一时刻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并且下定决心向对方道歉，承认错误时的一种想法。说到 Justin Bieber， 我觉得大家印象应该最深刻的是当年的一个毛头小子，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性感的大帅哥。曾经以一首 Baby 而红遍全球的他，如今在音乐上的造诣越来越高，在歌曲的曲风方面呢，现在已经日渐的成熟，而且越来越多的电子音乐加入，让他在全球拥有了更多的粉丝。 OK， 这里是全球音乐红歌榜，我是杨丽，我们继续来听到今天的 Top 1歌曲，来自于 Justin Bieber Sorry。 You gotta go and get angry at all of my honesty。You know I try, but I don't do too well with apologies. I hope I don't run out of time, cause someone call a referee. Cause 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have forgiveness. I know you know that I made those mistakes maybe once or twice. By once or twice, I mean maybe a couple of hundred times. So let me, oh let me redeem, oh redeem on myself tonight.Cause 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second chance、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Single piece of the blame if you want me to. But you know that there is no innocent one in this game for two. I'll go, and then you go out and spill the truth. Can we both say the words and forget this? 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让我想你，不相信过来谁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 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 Club Life， 我是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期的话，其实今天是春运开始的第四天。关于回家的故事，一大早我就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让我泪流满面。又是一年的春运，时间过得很快，2017年已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了。也许只有离家越远的人才能体会到回家的不容易，也才能感受到春运回家抢票的辛酸。关于家庭，关于家人，这个2017年的春节你想说些什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杨丽来跟我留言。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王菲。

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If I told you this was only gonna hurt, if I warned you that the fire's gonna burn, would you walk in? Would you let me do it first? Do it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Would you let me lead you even when you're blind, in the darknes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the silence, when there's no one by your side? Would you call in the name of love?Would you rise up? Come and meet me in the sky. Would you trust me when you're jumping from the heights? Would you fall in the name of love? When there's madness, when there's poison in your head, when the sadness leaves you broken in your bed, I will hold you in the depths of your despair. But it's allTestify, scream in the holy light. You bring me back to life, and it's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I wanna testify, scream in the holy light. You bring me back to life, and it's all.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今天在微博上看到说，在宜宾，一位患癌症的老人被判定死亡四个小时之后，开启了棺材板复活，吓跑了道士。这位老人76岁了，在一个凌晨，家人摸到他手脚冰凉，判定老人死亡。当天下午，一个道士，也就是香灯师傅，发现棺材裂了一条缝，往里面一瞧，只见一双手向上举起，老人眼睛瞪得很圆。最后这个道士被吓得魂飞魄散，众人帮忙抬开了棺材的盖子，老人复活。其中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特别的搞笑，他说道，这位道士真是傻，应该趁机说自己的法术显灵，起死回生了，不仅能够大捞一笔，还能够扬名万里。我真的想说，现在的网友什么样的脑洞都有，真的是太奇葩了。好的，这里是 Club Life，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There is a time when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use.'Cause the world, it seems, is right in this line. 'Cause there's a chance for taking